们只用一秒，世界崩溃成一座孤岛。 这里没有人，也没有时间，不用思考，再没有后路可找，或许就能天荒地老。明天当诺言，交给明天去实现。 不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天赐我他错明白，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一个人坐在空荡包厢里面，手机让他休息也难想。

我的迪士尼。One, two, three, go， 这不只是我的 show， 你不要走，等一等候，等我能牵你的手。 究竟是不是爱，到底是不是爱，我是头木头馒头，通通脑袋不够。Oh， 我想这就是爱，明明这就是爱，我听你看你想你要你开心没够。 我只想给你给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 快乐都是想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 我好想对你对你宠爱，才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道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 蔡淳佳和金海心演唱的《女人们的咖啡》，两个女人之间的话题永远都不会停止。这首歌就是两位好姐妹蔡淳佳和金海心合唱的一首歌，由姚谦、陈梦琪作曲。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想早点忘。

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懂他，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 大风雨翻你给我刚聪明吗， 从流行到经典，心手相连的旧青春，从现今到过往，百折不回的燃岁月，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衡量爱与恨的对立，怎么才能 么才能让我登上你的爱情罗曼蒂，狂奔在破晓的大地，拼了命 千曲歌， 真的

是我还是我。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离不开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人哦是我，牵挂你的人是我是我，忘不了你的人是我，看不够还是我，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最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哦，也许来世没有你，没有了你会更寂寞，哪怕空守着一句承诺，我也不会感到特别苦涩。最了解你的人是我，心疼你的人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相信你的人，祝福你的人，是我是我还是我。 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歌曲，曹轩宾金海心合唱的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王心凌还是好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 王杰林忆莲合唱的还有 挽留风信挽留中心， 齐豫周华健带来的神话情话， 有你有我心中送花， 齐秦狂流，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 邓丽君原乡人， 我张开一双翅膀， 赵传勇敢一点， 我一定会勇敢一点， 徐小凤快乐是我乡， 一生几多风雨浪，理想半边街风霜， 周华健新的方向， 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朱桦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让我们用这首蔡琴的经典老歌被遗忘的时光作为结束曲吧，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早安音乐秀，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